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今天九六九精英都爱听，接下来和亚威一起听听资讯。国务院扶贫办17号公布，我国又有85个贫困县脱贫摘帽，80%集中在西藏、甘肃、贵州、青海等西部地区。28部门联合发文，将对实施或参与涉疫违法犯罪活动，被公安机关处以行政拘留以上处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珍惜濒危物种拯救行动等6大举措，有效加强长江水生生物保护。今年10月至明年9月30号，全国各地游客乘高铁至河南洛阳龙门高铁站，凭高铁票5天内到洛阳35家旅游景区，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今年1至9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累计投资820.2亿美元。2018首届跨喜马拉雅自行车极限赛16号在西藏林芝开赛，300名国内骑行高手沿318国道骑行约400公里，海拔最高赛段达5013米。重阳节上午，北京市万宁孝兴齐聚八大处，听戏曲、赏菊花、品香茗、论孝道、登高祈福，一起庆祝重阳佳节。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欢迎收听九六九都市夜归人，我是亚威，怀旧的秋季夜晚陪你一起听歌。那在听歌的同时呢，你也可以微信搜索经典九六九，在页面下方与我留言互动，聊一聊你认为比较适合在秋季所听的怀旧金曲以及背后的故事。那今晚呢，首先陪你听到的第一首怀旧金曲来自于姜育恒，异动的心。 曾经以为我的家是一张张的票根，撕开后展开旅程，投入另外一个陌生。这样飘荡多少天，这样孤独多少年，终点又回到起点，到现在才发觉。哦，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经过的事已随风而去，移动的心已渐渐平息，疲惫的我是否有缘和你相依。 1987年，姜育恒加盟飞碟唱片，推出了第一张作品《异动的心》。那这首歌是梁鸿志为姜育恒量身定制的一首佳作了，描绘了一个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必须到陌生城市打拼，又渴望回到最初的纯真。那伴随着火车的汽笛和口琴的幽咽，那姜育恒用他沙哑厚实的嗓音和富于忧郁情感的唱腔，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无以复加。你在收听的是969电台《都市夜归人》，我是亚薇。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艾嘉，《爱家爱家》。 孤独就是这样一个句点，围成剩下自己的圆圈，听不见街上一声陌生音，看不清镜里自己的容颜。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2018名校校友邮轮嘉年华将于10月30号从上海出发，开启一场5400000的千人邮轮之旅。国际政要、政商名流与名校校友将共同参加多场主题论坛，实现智慧融合，推动多维连接。咨询电话：010-5158-1108，010-5158-1108。

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哦哦哦哦，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灯失落与悲与梦言。 Beyond 的《不再犹豫》是自传式电影《魔奇少年穷》的插曲之一，它收录在 Beyond 于1991年发行的粤语专辑《犹豫》当中。那这样一首作品的词作者是梁美薇，曲作者黄家驹。这首歌正是 Beyond 乐队从草根到巨星的奋斗写照。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作词者梁美薇，小美。969都市夜归人听到的是匡美云《堆积情感》。 没法抗拒浓情蜜意，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细雨没法止迟，好想给你知，柔情常在心中想奉事，愿对你说声浓情莫变，此心可奉献，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谁料爱意没法续言，伤心的每天，悠悠长夜对雨哭百遍，柔情地去爱，堆积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始终思念你，堆积起每分的爱思、啊、情像四季没有尽头，只管跟你走，求能明白痴心的变奏，柔情地去爱，堆积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去爱，夜对星发呆，眼角泪印始终带着爱，柔情地去爱，堆积至将来，但是没法加深每点爱，柔情地

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记忆中的声音。 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就如同钱钟书先生在《围城》中所描述的这段话一样。那职场人士对于工作的选择也有着自己的迷茫，既羡慕忙碌收获的高薪，又奢望能够享受生活。那无论怎样，世上很难有十全十美的事情出现，人也永远会得不到满足。高薪不喜欢和喜欢但是低薪的工作，你会如何选择呢？那欢迎你在九六九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什么时候想不起来，点点滴滴在心头可以明白，写不出来，是是非非分不开，红尘男女为什么要相爱，相思有海随雪花飘下来，别来为我叹息，我的眼泪有他的经历，别以为我心里没有秘密。孤独不哭，不在乎，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孤独不哭，不在乎，才不会为一个想得太清楚反而迷路，我愿盲目。孤独不哭，不在乎，才不会为一个人粉身碎骨，没有爱快乐听自己哭。孤独不哭，不在乎，才不会为一个字万劫不复，想得太清楚反而迷路，我愿盲目。

这冰冷的电话，没人回应。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呢。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今晚的互动话题是：高薪不喜欢和喜欢但是低薪的工作，你会如何选择呢？听友客饭留言：选择低薪很喜欢的工作，虽然薪资低，但至少可以保证温饱，同时让我在那段时间里快速的成长。高薪未来总会有的，所以我还是会选择低薪喜欢的工作。那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个人选择的问题了。低薪当然是很可怕的，可是没有喜爱去督促自己提高能力，我想可能更可怕吧。那你是如何选择的呢？欢迎你继续与我互动。 心

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刚刚过去的九月，比亚迪新能源车型销量达到了25019辆，同比增长高达121%。今年的一至九月，比亚迪以135337辆的累计销量，继续稳居全国新能源汽车品牌销量冠军。能取得如今新能源汽车主导地位的主要原因，就是比亚迪早早以来在新能源领域研发的专注与投入。那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就是今年九月，比亚迪刚刚公布的拥有全份额的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技术的 BNA 架构。按照比亚迪的说法， BNA 架构将为其甚至或是更多的合作伙伴创造一个全新的造车新时代。某种程度上，你可以理解 BNA 至于比亚迪，相当于 MQB 平台至于大众， TNGA 架构至于丰田。它是比亚迪打造的全新造车架构，包括国际化的全行全动力制造平台，引领智能 AI 科技的智联平台，开放车机硬件的自动驾驶平台，以及领先全球的新能源平台等等，覆盖燃油、双模、纯电三种动力系统。一方面， BNA 架构为比亚迪品牌旗下的各个车型提供了极大的灵活性，基于其打造的车型具备天生 UA 的基因，让比亚迪走向爆款研发的道路。它可以更快地帮助产品迎合针对特定市场的外形变化和对区域配置的需求，同时还能降低产品的整体复杂性，从而增加产品的稳定性和耐用程度。另一方面， BNA 架构使得比亚迪的燃油、DM、EV 车型都可以在同一平台进行生产，这大大地降低了生产成本，从而也有利于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普及。同时， BNA 架构作为比亚迪应对智能化汽车变革下半场的强力支撑，在进化造车品质的同时，更为车辆的智能化赋能。在开放生态、智能网联系统、自动驾驶开放平台的支持下， BNA 架构具备无穷的想象空间，也让其孕育的车型具备无限迭代的进化潜力，不断满足用户未来智能出行的需求。之所以比亚迪能先人一步研发出 BNA 架构，就是其多年来在技术领域的专注与积累使然。比亚迪 BNA 架构下的第一款轿车车型秦 Pro 九月刚刚上市，你有关注过吗？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才不会把爱都放在同一个地方。

消极的态度和积极的思想往往就是你与别人之间的最远的距离。正能量的人往往没有空去负能量，而当你拥有了什么样的思想，便会活出什么样的人生。 心中千个伤悲，深深一吻你的手，昨日美丽片段循环你，是会或注定想念过，却要我心死。过往与你那一切，盼望告别以后自忘记。原谅你没法跟我走，早知我是拒绝或接受，其实我。不出口，只恐爱在你别去之后，爱得比你深，痛得比你深，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爱得比你真，你不懂我心，我对你那爱意却是最真。爱得比你深，伤得比你深，与你两个世界如何接近？爱得比你真，得不到你心，我对你那爱意。 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 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做最有意义的事情，见最想见的人。管他天黑或者是天晴，心中的小太阳天天升起来，还请原谅这样没心没肺的人。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过负能量爆棚的时刻，但请记得永远不要用消极悲观的情绪去惩罚自己，要记得一切美好源于心，学会放下，重新拾起宝剑，继续向前披荆斩棘，做更好的自己。 守住你给我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